在艱泥嚟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好，大家好，咁啊，天元解密咧就今日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今日咧嘅主要嘅题目嚟讲咧，即系同呢个股市有关系啦。咁啊，黄师傅都曾经都测过好多有关个股市升升跌跌。咁我哋天元解密咧亦都有好，每日都会有呢个大逆尖大市嘅。咁啊，大家留意一下我哋个网站 Facebook 咧都睇得到啦。咁啊，因为呢几日嚟讲咧都升咗三日啦。咁啊，中美嘅貿易口水戰咧，令到個股市咧就升升跌跌啦，咁大家就即係睇住個市嚟講都好好波動。咁我哋成日都講啦，越波動就越心動啊嘛，因為佢冇起跌嘅時候嚟講咧，炒股票嗰啲人咧就覺得咧就冇咁過癮嘅。咁就但係今日我哋嚟講咧，我哋都會講講咧就補翻咧就係話今年嘅紫微四化星，其實咧對政治啊經濟咧係有何影響？但係因為咧就成個股市咧就比較就忽忽揚揚啦，咁啊有啲讀者啊聽眾咧就希望我哋講一講，咁喺呢個咁波動嘅大市之下嚟講咧，咁應該係點樣去揀一啲股市嘅板塊咧係比較穩陣啲嘅，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咁我哋咧就用呢個紫微斗數個四化星咧，就攞咗佢出嚟，因為每年嘅四化都唔同啦。咁啊，同埋咧就有啲師傅咧就唔同派系嘅四化咧係唔同嘅， 即係個演繹啊。 因為有啲派別，譬如中秋派咁樣，咁佢嘅四化有一兩粒星唔同嘅咁。咁啊，大致上咧都係都一樣。如果你話好似我就跟師傅學啦，咁樣係嘛？同埋台灣嗰派。咁啊，今年嚟講咧就戊戌年啦。咁戊戌個戊嘅四化咧，咁啊天干嘅四化咧就係戊貪任弼忌。咁戊貪呢個貪咧就代表貪狼，咁啊貪狼化禄，太陰就化權，又弼咧就化科，咁啊天機咧就叫做化忌。咁啊一般人嚟講咧，就我哋大家咧學習呢個紫微嘅時候就話：哎呀，化忌星係咪唔好嘅咧？咁樣化忌星就睇下你點樣睇點樣用。有時咧化忌星嚟講咧，唔係代表唔好嘅，亦都代表係叫做話好戰意好強，同埋咧令到咧嗰個人咧會比較咧上進啊，刺激佢啊，鼓勵性嘅。咁唔一定話完全係唔好咁樣，但係如果將佢擺喺或者喺政治啊或者經濟裏面嚟講咧，就要有一啲範疇要留意一下，一陣間我哋就會講講。好啦，同埋嚟講話呢個四化星嚟講咧，佢哋喺呢個股票嘅板塊裏面其實係代表咗啲乜嘢嘅股票咧？咁同埋呢啲股票我哋都會講啦，但因人而異㗎嚇，因為咧冇貪任弼忌呢一個紫微嘅四化天干四化咧，係天運嚟嘅，即係戊年嚟講咧，呢一四化星嚟講係叫做最突出先。咁但係有時有啲嘢咧就要夾翻你自己嘅命盤啦。咁你自己係咪適宜買？即係好簡單，我哋舉個例子啊，我哋依家講緊嗰只股王。咁啊，股王嚟講咧就有啱得咁巧啦，前嗰日就見到兩個客户啊，咁啊佢哋咧就真係走去買股王喎，就好奇怪喎，我就話喂。如果呢排嚟講，股王你捉得好，牛熊證或者正股都通常都會賺翻多少噶咁。但係嗰兩個阿太咧就真係輸得好緊要。咁即係話根本上點解咧？佢哋咧跟住我一睇，咁我就同佢講話，其實今年你都唔係太適宜玩股票，即係流年都唔係太適宜玩股票。咁佢哋都輸咗若干嘅咁樣。咁啊，後屘我就同佢講：，唉，你穩陣啲啦。咁啊，遲啲話啲買啲內銀股或者內險股咁樣，我嚟收租啦，咁樣收息啦，咁就可能會好啲。 行緊啲破財。 係啦，冇錯，可能咧就穩穩陣陣就好啲啦，就唔好玩啲咁高風險嘅牛熊證啊嗰啲咁樣。咁樣，所以嗱，我哋咧就睇第一張 PowerPoint 先啦。咁我哋咧就可能花多少時間咧就講。第二章啦，好啦，嗱，貪狼化禄咧嗰一年系点咧？咁啊，貪狼星系我哋叫欲望之星，咁啊欲望就提高啦，所以貪狼坐命宫嘅人嚟讲咧，佢哋好多时嚟讲咧就好中意娱乐，好中意玩 啊，玩得好癲都得嘅。但係化六星係正面嚟㗎嚇。咁如果化貪狼星喺財白宮咧，仲更加好啦。咁啊，即係揾錢啊，容易啊，開心錢，即係我哋依啲叫做。同埋貪狼星咧，就叫做娛樂之星，但係亦都係有慾念同埋呢一個刺桃花。同埋呢一個偏財嘅一啲性質喺度嘅，所以今年嚟講咧，哇！嗰啲人嘅慾望咧好勁嘅，個個人都哇希望咧，佢化六星唔係淨係話揾錢喎，化六星嚟講咧就話喺讓每一個範疇裏邊咧，嗰啲人咧嗰、那個都好想成功，好想快啲， 佢都想要啦， 想要嗱樣樣，即係慾望，即係慾望之星嚟嘅， 貪啊嘛， 係啦，貪狼咧就正面嘅化六，可以咁樣講。咁啊，貪狼嚟講咧，就今年嚟講咧，尤其是演藝界啦、電影界啊嗰啲，今年就發光發熱。我同你講，因為其實我係應該係舊年咧，就喺啲私人嘅聚會裏面咧，小型嘅 seminar 咧已經講咗噶啦，唔係依家講。咁啊，直至農曆新年之後，咁我就出翻嚟嘅時候咧，啊，原來知道咧。林超然導演嗰一套電影《紅海》好犀利啊，收咗成好似都接近40亿啊！咁所以嚟講咧，就切入咗貪狼化六呢粒星喺演藝界啦、電影啦、電視啦、傳媒方面咧，今年個成績係相當好嘅應該。同埋咧，演藝界嘅人嚟講咧，可能喺國際嘅頒獎禮裏邊咧，都可能會獲好多獎到。好啦，第二個就係太陰化權，咁我哋翻翻去講股票啦。咁啊，太陰化權好得意啦，太陰係財星，佢亦都係女性咁解。咁啊，女性嚟講咧，就今年就掌權嗰班人咧，就意志力好強嘅，由中大剛，謀事果斷。總言之，做嘢嚟講咧，就如佛插佛嚇，咁咧就好順嘅做得，同埋都比較硬淨啲。若果我哋喺財金界咧，見到咧今年可能咧就會有好多女性係冒升出嚟嘅嚇，即係政界或者呢個經濟即係經濟啊財金方面嚟講咧，好多由女性開始嚟掌權嘅。咁啊，最應驗嗰個就好似係律政司司長啦。咁啊，聽講話咧，嗱，聽講話呢一個聯交所嘅主席嘅周松崗退位之後咧，係好似係由一位女性頂上嘅， 都交俾個女性。 係啦，所以嚟講咧，今年太陰化權咧，要記住啊，今年嘅女性啊當權啊嚇。好啦，嗱，右弼化科啦，嗱，右弼嚟講咧，我哋叫做左輔右弼咧，即係助手之星咧。咁佢有解厄嘅作用，同埋咧，我哋叫做 helper， 佢幫到你手嘅，佢亦都係貴人。咁好啦，天机嗱，天机呢粒星咧就比较弱，因为佢系属于思考嘅啫，佢唔系行动嘅。咁佢抗煞嘅能力就比较弱啲，佢一化忌星咧，哇，好多嘢就唔系好掂，同埋咧就困扰好多。佢本身好灵活嘅嘢咧，都变到咧好似大脑闭塞咁样，塞塞地啊， 谂错嘢咯， 啊，分分钟谂错嘢，判断错误噶。同埋咧就天机咧真系现代啊，喺股票方面咧，最主要系讲乜嘢咧？手机股，手机相关嘅股票。同埋咧，就係同一啲手遊有關啊、網絡啊方面嘅，所以今年嚟講咧，電信業咧可能會受壓，甚至乎嚟講咧，可能呢啲好大嘅呢個手機嘅品牌咧，可能嘅銷量咧都會下跌嘅。好啦，我哋睇翻第二張 PowerPoint， 咁我哋咧就開始啦。嗱，我哋睇下嗱，貪狼嚟講咧，呢粒星咧，我哋成日都話咧叫做火麒麟之星嘅，佢唔係冇好處喎，就係貪玩，乜都想掂。嗱，化六嘅時候嚟講咧，一掂都會成功嘅。咁但係化忌嚟講，唔係唔成功，可能好艱辛之下先成功，甚至失敗。好啦，若果喺股票方面嚟講咧，有乜嘢板塊咧係屬於貪狼化六嘅咧？嗱，今年我係最強調係兩樣嘢嘅，一樣就係賭業股。嗱，賭業股嚟講咧，其實咧買賭業股嚟講咧都有少少技巧嘅，花少少時間講。咁我哋其實睇到依家嚟講咧。在香港上市的賭業股咧，大約有十隻到啦。咁啊，其中有兩隻咧就係賭業中介人嚟嘅。咁好啦，我哋見到佢哋依家嘅發展咧，其實除咗賭業方面之外咧，其實都係偏向旅遊啊、娛樂啊，即係親子活動啊，即係全面化嘅嗰個發展係比較快嘅，即係比較上嚟講嗰個範圍比較大啲，唔係淨係單係賭業方面去吸引。咁好啦，賭業股嚟講咧，大家要留意少少喎嗱。好似我咧就有一啲 seminar， 我 seminar 已經講咗噶啦，就係話逢親我哋喺香港或者中國大陸嘅大假期之前，若果你哋係有閒錢去投資咧，係可以去買一啲澳門嘅娛樂股嘅。 買啲娛樂股點解咧？咁啊，根據啱啱嚟講咧，結束咗嗰個復活節啦，咁啊有少少統計嘅，同埋農曆新年，平均嘅賭業股係升咗4-5% 左右到啦。即係如果假如你喺舊年嘅聖誕節左右到嘅時間入咗市，擺咗喺度咧，差唔多係有4-5% 嘅孖展嘅，其實都幾好噶啦，其實都唔錯噶，擺喺度都幾穩定嘅。咁啊，同埋嚟講咧，呢、這個賭業股嚟講咧，就係、是、佔佢整個澳門嘅最主要嘅税項嘅收益嚟嘅。但澳門好、啊，澳門係人口少嘛，咁所以佢哋派錢都派得好順嘅， 起碼唔會左棘右棘咁多麻煩。 好啦，嗱嚟緊嚟講咧，就係、是、話如果賭業股嚟講要睇乜嘢時間咧，個時間性好重要啊，就要睇暑假。嗱，因為暑假嚟講咧，就中國大陸嘅遊客啦、香港嘅遊客啦、海外嘅遊客咧。都會去澳門嘅，咁啊，澳門嘅賭業嚟講咧，經過咗暑假之後嚟講，佢又會升一升嘅喎，咁啊，呢個係第二個時間喎，咁啊，升完之後嚟講咧，就跟住到十一黃金週啦，咁呢三個時間嚟講咧，大家儘管試下花少少時間去留意啊，逢親大假之後嚟講咧，澳門嘅賭業股咧都有幾個 percent 到，有時會有成7-8% 嘅升幅。嗱，今次個復活節假期咧，聽講話嗰幾日啊嚇，淨係去澳門世界各地嘅人咧，都超過咗好似20-30萬，好緊要啊！如果喺一個咁細嘅地方嚟講，要咁多遊客，即係去咗玩嗰個消費嚇，咁啊，大家可以即管留下，因為貪狼化禄咧，係令到呢個賭業股嚟講咧，佢哋係向好嘅。好啦，娛樂股啦，咁我哋講娛樂股嚟講咧，舊年我已經講咗噶啦 ，TVB 會賺錢今年。結果咧，前年蝕錢嘅，舊年開始賺錢，因為出咗個 Big Big Channel， 同埋咧就開始識賣嘢啦，就係、是、TVB 開始識賣嘢啦。咁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另外咧就有啲傳媒股啦，嚇呢啲傳媒股嚟講有一啲譬如話有電影同埋報業一齊嘅，其實都有嘅，但係我哋又唔講名嘅喺呢度嚇。咁咧就嗱，我哋今日嚟講咧，純股票之外咧，我哋講邊個行業咧係發展得更加好？嗱，演藝界，演藝界今年嚟講，香港嘅演藝人咧一定會發光發熱。我同你講，咁啊，大家都可以都有名有利噶啦。咁啊，另外嚟講咧，就貪狼化禄亦都代表咗教育媒體啦、木材。嗱，教育嚟講咧，就香港啊非常之勁啦，香港有教育股上市嘅，同埋大陸都有啲叫做咩啊電子教育股啊喺香港上市啊，好犀利啊！咁啊，啱啱好似舊年年尾先上市，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貪狼化禄咧，另外嚟講就講木材啦。專講木材咧，建造房屋嗱，建造房屋咧就係、是、類似咧就係、是、幫人哋起屋啦，類似即係建築股嗰啲啦，同埋原材料咁啊出版啦，同埋呢個新聞行業嗱，新聞行業咧喺股票個板塊裏邊咧，其實有啲叫做乜傳媒乜傳媒嘅，我同你講類似新傳媒啦嗰啲嚟講，咁佢其實嚟講咧就以往咧就做報業開始嘅，咁啊上咗市。咁啊，但系因為咧時間嘅轉變啦，咁啊電子嘅傳媒出現啦，咁佢哋都喺另外嘅媒體方面嗰度發展嘅。咁啊，尤其是依家香港咧，就比較成功咧，就係頭條日報啦。因為頭條日報係屬於星島集團嘅。咁啊，呢啲板塊嚟講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因為佢哋嗰個收益都唔錯嘅，同埋會派下股息咁樣。好啦，嗱，泰鑫化權，泰鑫本身咧就係屬水嘅。咁佢個板塊代表咗係旅遊啦，咁樣嗱。今個復活節假期咧，啲旅遊股啊真係犀利啦，唔係講笑，因為咧就我就睇翻新聞咧，早呢一個復活節之前嗰兩三個月咧，高價嘅旅行團，即係講緊幾萬嗰啲，即係去歐洲啊坐遊輪啊，或者有啲去探索下中東啊嗰啲咧，嗰啲團咧全部係爆曬嘅。你係點解咧？大家可能喺東南亞嗰啲就去得慣得滯啦。咁可能咧就要揾一啲新嘅景點，你知香港人咧，佢哋好中意尋求新嘅事物嘅。咁所以旅遊股咧，大家要注意一下。另外就係酒店啦，因為咧旅遊事業嘅興旺咧，令到好多酒店嘅行業咧都會比較上係比較蓬勃啲嘅咁樣。咁啊，因為有啲類似無牌酒店嗰啲，開始政府又關注啦嘛。咁嗰啲客咪要走翻去酒店咯，其實貪狼咧同埋泰鑫咧都有酒店嘅嗰方面嘅代表嘅，但係貪狼化禄嘅酒店咧係比較高級啲嘅， 咁啊，太陰嚟講叫中中挺挺啦， 即係三星 嚇、啊，三星以下嗰啲啦嚇，咁、啊、樣咁啊，跟住嚟講就講緊啲名牌服裝啦。嗱、啊，最近嚟講啊，留意咗一隻就係中國大陸嘅叫做中國乜乜狼啊。咁啊，佢啊上咗市之後就係賣名牌服裝嘅。咁佢嗰個上落都幾大嘅。咁啊，大家即管咧就可以入去咧，就 K 一 K 入去睇一睇佢嗰個在中國大陸的零售和他們的製造來講都是有倍增的，都不錯的。另外有些叫高級、飾品，不好意思打多了個飾字，叫高級飾品。什麼叫高級飾品呢？其實高級飾品是講一些所謂叫做可能叫做古玩啊，或者一些藝術品很高價的那個行業來講，今年來講亦都會比較出色一些。另外太陰化權就真的代表了什麼呢？高級豪宅了，高級住宅。香港嚟講咧，單棟樓都叫做豪宅，其實就唔可以叫做豪宅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喺外國去比較或者東南亞咧，如果你話要做豪宅嚟講咧，面積咧起碼要超過2000尺先啦，係咪先？或者甚至係獨立屋啦。咁你知道嘅咧，依家起嘅樓嚟講啊， 納米樓， 單棟樓裏邊嚟講都可能有兩成係啲納米樓嚟嘅。咁啊，外表啊好高級啊，價錢都好高。但是不是叫做高級住宅呢？未必可以這樣說。這個講的高級住宅來說呢，可能呢在那些何文田、中半山、西摩道那些啦，是吧？但未必去到上山頂那些獨立屋、啊、那些高級住宅。另外來說呢就是高級進口車。高級進口車很多名牌子呢，就剛剛最近呢就好像有一間就上了市了，即是代理名牌車進口的。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哋嘅業績啊，真係好好。咁香港嗰個經濟嚟講咧，呢兩三年嚟講咧，其實睇翻嗰個數字咧，都係唔錯嘅。咁啊，因為太陰係屬水啦，所以海運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譬如話嗰只啱啱我哋嘅特首賣咗嗰只啦，係嘛？即係三大海運公司啦，咁樣。咁佢哋嘅業績基本上都係好穩定。咁啊，同埋化學品啦，嗱，化學品香港自己本土就冇嘅。咁基本上就可能咧就要留意一下中國大陸嗰啲咁嘅化學品嘅一啲公司。另外嚟講咧，汽車出租業，嗱我寫呢個 PowerPoint 嘅時候嚟講咧，就唔係最近先寫嘅。咁最近咧，原來咧就聽到咧 Uber 想上市喎，原來呢個就係屬於汽車出租業啦。佢上市嚟講，但係就好似受到有少少障礙，咁啊就未上到嘅。咁大家如果佢真係上市或者係可能要留意一下，因為現今嘅法例嚟講，似乎都規限唔到佢啦。咁佢喺全世界嘅發展嚟講咧，依家都叫做都幾穩定嘅。好啦，咁我哋跟住再睇埋下面嗰兩粒星咯。下一張 PowerPoint， 下一張 PowerPoint， 唔該， 轉一轉下一張，唔該。 出咗去喎，唔緊要啦。咁我哋繼續講下啦。咁啊，呢個太陰化權嚟講咧，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好多係關於今年嘅女性去當權嘅。咁亦都可以提一提啲老闆啦。若果你自己本身喺公司裏邊咧，如果你要想提拔同埋提升嘅咧，可能要先考慮一下女性，因為佢哋係當權做到嘢。咁啊，頭先可能漏咗少少咧，就係化妝品啊。因為化妝品咧，近年嚟講好興韓國嘅化妝品嘅，我記得咁啊，啱啱咧有兩個客户咧，佢哋就準備大展拳腳咧，佢哋就代理韓國嘅化妝品，咁佢哋係準備已經喺香港呢一邊咧，就最熱門嘅地方去搞呢個美容店同埋推售呢個韓國嘅化妝品。我哋或者睇一睇下一張，好啦，嗱，柔拔化科咧，嗱好多咧，我哋其實咧。學紫微斗數的時候咧，參考好多書籍咧，柔拔化科究竟係代表咗乜嘢嘅行業咧，係好少好少會提到，亦都唔會寫出嚟。咁啊，因為我哋有時咧就跟啲師傅啦，咁啊逗下佢哋啊，咁啊請佢飲翻杯茶，食佢兩件包，咁佢就會褪翻啲嘢俾你咁。原來柔拔化科嚟講係好得意嘅，柔拔化科嚟講係講珠寶。嗱，珠寶嚟講咧，就香港就好明顯噶啦，已經有兩大嘅即係嗰啲賣。黃金的上市啦，我哋見到啦，咁佢哋個發展都好大，因為其實我寫呢個PowerPoint 嘅時候咧，同佢哋嗰個時間上，我哋比佢早嘅。咁啊，聽聞話某一間嘅香港嘅做金飾嘅呢個鋪頭咧，將會喺中國大陸今年咧會增加300間嗰、那個零售店 分店 啊，所以佢哋個業績嚟講咧係相當唔錯嘅。 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就係話，若果係屬於呢一個板塊嘅話咧，亦都可以不妨去考慮一下啲我哋叫黃金股啦，賣珠寶啊、首飾嗰啲啦咁。咁另外嚟講咧，就屬於水產業。嗱，水產業嚟講喺香港就比較少噶啦。咁如果你話叫做水產咧，只可以話就係話收啲海鮮嚟賣啊嗰啲啦，但係都會今年嚟講咧，會做得係相當相當唔錯嘅。另外咧就係文具業啦，文具業就比較少嘅，做得比較大嘅就係中字嗰間啦，大家都知啦。咁啊，油白化科亦都代表咗文化產品。嗱，呢個文化產品咧同拍賣咧係好相關嘅。點樣為之叫相關呢？文化產品個價值就越來越高啊！某一啲某一類嘅文化產品，譬如話字畫啦，啊，同埋一啲陶瓷啦咁樣，同埋今年嚟講咧，拍賣嚟講咧，可能會有好大好大嘅突破。嗰個畫作啊，或者嗰啲咁嘅拍賣品咧，可能之前拍賣咧，可能係幾千萬嘅，但係今年咧突然間嘅成交咧，可能高咗二三十倍出嚟嘅。 即係連價錢都有 突破。價錢係啦，嗰個價格嚟講咧，係飆升到咧嗰個拍賣個價錢咧，係大家係想象唔到㗎。咁所以今年你拍賣兩大行啦，同埋中國其中一間啦，係咪？咁佢哋嚟講，今年嗰個拍賣嘅某一類嘅高價嘅一啲叫做話文化產品或者藝術品咧，將會有好大好大嘅突破，大家都可能好譁然，可能去到嗰個成交個價錢咧，係直情想象唔到嘅。可能咧初初評估嘅時候可能係幾百萬嘅，但係突然之間嚟講，可能拍賣咧可能超過個億都唔定嘅。即係會咁樣。另外就係金魚缸嘅生意啦，同埋水族器材嘅生意。咁啊，今年嚟講咧，都會有佢哋自己發揮嘅空間。嗱，天機化技嚟講就要留意一下啦。嗱，因為天機化技嚟講咧，係屬於股王嘅範疇嚟嘅。股王大家都知道啦，7XX 啊嗰只啦。咁佢個波動嚟講咧，就每日都影響咗我哋香港嘅恆生指數，就非常之大。尤其是呢幾日，同埋佢去到高位嘅時候咧，就落翻嚟。咁啊，喺一啲嘅證券公司嘅分析咧，佢哋咧就會覺得咧，若果香港個股市嚟講咧，就黃師傅就已經跌中咗噶啦，即係一路會慢慢滑落咧。咁佢個股價嚟講咧，應該會跌破400嘅。咁啊，大家可以去諗一諗，點樣諗咧？因為點解咧？有時嚟講咧，因為呢一隻股王嚟講咧，其實可以買升或者可以買跌嘅。但你一定要捉緊個時機，但天機化技嚟講咧，其實話俾我哋知，手機同埋相關嘅股咧，其實都會喺未來嘅時間咧就會受壓嘅嚇。好啦，我哋之前頭先講過啦，咁啊泰鑫咧化權其實咧高級進口車，嗱我哋而家講緊嗰啲進口車咧，就可能咧就唔係太高價嘅，唔係太高價嘅進口車嚟講咧，可能個銷售嚟講咧就唔會話太好啦。咁我哋若果睇中國嘅汽車股嚟講咧，其實我哋睇到有幾個板塊出現嘅。好啦，咩板塊呢？譬如我哋睇到吉利啦、比亞迪啦嗰啲，可能高價少少嘅。但係有一啲嚟講咧，仲係喺緊幾蚊嗰啲浮油下嘅嗰啲國產車咧，佢哋本身個波動咧就唔係好大嘅。可能今年嚟講咧，就係話因為咧中國大陸依家個汽車個製造啊，同埋加埋咧好多外國入口嘅汽車咧，呢個行業咧。可能會出現乜嘢呢？可能會出現嗰個生產過剩嘅問題。咁因為點解呢？就係因為天機化技啊。好啦，另外就係鐵路行業啦。嗱，鐵路行業嚟講，唔係話佢做得唔好啊，好似香港咁啊，佢唔係唔做得唔好，唔係賺唔到錢，出問題喎，出問題喎，咁啊，啊，佢賺好多錢喎，咁啊，但係咧就出好多問題。咁啊，令到個股價咧就冇辦法咧，就一路咁樣去提升。其實我哋亦都睇到香港 MTR 咧，其實好多時個主要收入嘅來源咧，都係因為地鐵上蓋嘅物業。係 啦，物業嚇， 冇錯啦，即係佢本身嘅 main business 嚟講咧，嗰個比率嚟講咧就唔係話好高嘅啫。咁我哋去睇好啦。另外嚟講，天機亦都代表玻璃嘅。咁我哋其實最熟嗰只股嚟講咧，就係叫做洛陽係嘛，玻璃。咁樣咁啊，玻璃個行業嚟講咧，就今年嚟講咧，就可能會遭遇到有少少嘅挫折嘅。咁啊，大家咧就不妨咧就 可以去分析一下。好啦，另外嚟讲咧，就有啲家庭用品啦。嗱，家庭用品就好奇怪嘅，香港嘅家庭用品嘅股票咧就冇上市嘅，基本上我真系谂唔到。咁啊，但欧洲系有只嘅，系上咗市嘅，嗰只叫宜家家，只不过唔系，都唔系喺香港嗰度喺度上市嘅咁样。因为其实香港好好噶，香港嚟讲美国嘅股票其实我哋买得到噶。我哋買得到噶，喺呢個譬如好似蘋果，佢冇喺香港上市噶嘛。其實你喺證券行嗰度咧，可以買到啲美國嘅 Caterpillar 嗰啲都買得到。 但係唔係間間有做？ 唔係間間有，啲美資嘅大行先有做咯。咁另外嚟講，天機嚟講咧，亦都係叫運輸股。嗱，運輸股同太陰化權嘅運輸有少少唔同。頭先我哋都強調咗，太陰化權咧係強調喺海運嘅運輸。咁呢個運輸嚟講咧，係屬於咩金屬器皿啊嘛，即係天機咧，就係、是、講空運同埋陸運嚇、啊。其實嚟講咧，就好明顯，其實大家都睇得到啦。若果中美打緊呢個口水貿易戰嚟講咧，原來香港嗰個轉口啊，嗰即係運輸啦、原來有每一年可以影響600亿嘅。我哋個局長講出嚟㗎，呢個唔係我講㗎。咁原來個運輸嚟講咧，就有可能咧，就係、是、受到呢個中美呢、這、一個即係貿易戰咧，會有影響。原來咧有成600亿咁犀利啊！大家唔可以唔留意啊，因為咧照我所睇到咧，香港咧運輸啊、貨櫃啊嗰啲咧，有好多隻都上咗市嘅喺香港。咁好啦，另外嚟講就係建築股啦。咁啊，建築股嚟講，天機係屬木嘅。咁啊，最主要喺木方面，譬如話有啲木材方面嘅建築材料啦。咁同埋做建築嚟講咧，就可能咧就話。點解話建築股冇做咁好呢？可能個價俾人壓得低嚇，咁啊有好多啲建築股係其實香港有上市嘅。咁啊，另外嚟講咧，就講翻行業方面啦。顧問行業咧，就可能咧就會比較上咧，就今年就冇咁犀利嘅。因為點解嚟講咧，就話照我哋真係所知道咧，原來政府有多顧問工程咧。都未通過擺咗喺度，搞到啲顧問公司係冇公開嘅啲顧問，咁啊真係好硬啊！我覺得真係有少少幾硬，因為咧天機係屬於軍師啊嘛，屬於顧問啊嘛，化技嚟講都冇軍師做啦，冇顧問做啦，所以有一啲相關嘅行業嚟講咧，其實嚟講咧就冇做得咁好嘅咁樣。咁啊，另外嚟講就係我哋講行業呢個咧就唔係講股票，咁啊隻醫啦，同埋精神科啦。花草園藝嗰啲咧都冇咁好嘅做得，因為點解咧就越嚟越嗰個競爭比較大啊！即係我哋知道，尤其是好似我哋年尾嘅時候，好似睇到呢個花墟係嘛，即係好多好多啲老闆都講緊好多掣肘啊！即係有啲又唔可以擺出嚟啊，又唔知點啊咁啊！咁嗰個花草園藝咧，可能喺今年因為天機化忌咧，係令到呢一個行業嚟講咧，可能會經營係比較上辛苦嘅。 精神科都～ 天機 比較差， 精神屬腦啊嘛。嗱，天機化忌嚟講， 走嗰時睇報紙好多精神科問題上曬報紙。 嗱，精神科其實我哋話叫好多，其實做得好慘啊，應該我哋可以咁樣講嗰啲精神科醫生 好多精神問題， 好慘係啦，精神問題啊，咪咯，天機化忌咪精神問題多咯，精神問題多咯。 而家咪係咯，成日打開報紙都有關呢啲精神問題。 係啊，咁咪因為點解咧？連啲醫生 錯曬嘅， 連啲。咩錯曬？ 啲行為咯，係嘛？ 連啲醫生都唔係，其實嚟講就係呢個行業做得辛苦啊！即係化技師係辛苦嘅意思。我哋唔係話佢有啲嚟講咧，係可能咧嗰個行業咧就比較滑落啲，或者咧就經營困難啲。但係精神科呢個黃師傅啊講得好啱啊，脊醫同埋精神科呢啲嚟講咧，係佢哋係嗰啲精神科醫生或者脊醫咧，今年會好辛苦。即系会做得好辛苦，人多啊！ 我系指啲精神病、啊、 精神病人多啊，问题多啊， 坐精神病嘅嗱， 因 为人啊， 我哋今日就讲紧股票同埋行业啊嘛。但系若果我哋用四化嚟讲经济啊、社会啊、民生啊、病态嚟讲咧， 即系病态。 天机化忌系属于精神病态嚟噶嘛？ 即系病态。 即系或者略略讲讲，今年嚟讲咧，可以话咧，精神嘅有精神嘅病患者嘅人咧会。增加得好快， 八字都係睇到嘅。 增加得好快，所以就係講出就精神科嘅醫生咧會做得好辛苦，因為點解咧？差唔多係唔知一比幾多萬個咁滯，即係咁香港精神科醫生，我啱啱唔知睇完報紙，咁所以嚟講咧，佢哋呢個行業嚟講係經營得好辛苦咁解。因為點解咧？你精神科嘅醫生嚟講喺醫院裏邊咧，我每個月都係收咁多嘅啫，但係嚟講佢每日要睇嘅病人嚟講咧係陸續咁增加。 個壓力會好大。同埋咧，天機亦都係屬於脊椎啦、脊骨啦、腰椎啦。咁所以嚟講咧，嗰啲屬於嗰啲脊醫嚟講咧，今年嚟講係生意亦都可能會做得好好，或者今年嚟講咧，好多人會入呢一行啊。咁所以嚟將嗰個市場個份額咧，就可以即係攤分咗咁樣。咁啊，呢個四化嚟講咧，就俾大家咧去參考一下。咁啊，另外一樣嘢提提大家咧，就係話你要投資股票嘅時候咧，就麻煩你自己睇一睇你個五行嘅屬性係咪適合去投資呢啲板塊先，好唔好？ 最緊要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喺股票呢、這個波動嘅股票市場裏邊咧，賺翻多少，食餐飯開心一下，好冇？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講翻都係 八字嘅日主啦。 八字嘅日主 ，OK， 一陣間再見。 好。